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欧阳月，今年21岁。我想去迪拜捡垃圾，想去澳大利亚搬砖，想去沙特开中餐馆，想去花1欧元拍一个法国的情报，这些都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有人说只要你敢放手去做，任何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但是我觉得吧，不要太异想天开吧，毕竟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生活是真正现实的，与其去追求一些只有一点点希望的东西，不如先试一试高塔谁地的把生活变得更好。 好想能看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再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 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张，高级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

当然他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是客串 BBC 的连续剧 Mail 里面的一个小角色。 Paloma 在几年前才开始尝试着唱歌，最先开始模仿自己欣赏的蓝调啊灵魂音乐的歌手，然后最终在09年推出了风靡英国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o You Wanna Choose or Something Beautiful，然后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所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成功的人在还未成功的时候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经历和漫长的等待，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话，请坚持下去，走着别停，好吗？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些那种与众不同的年轻的关注点。下首歌 Lose Tonight， 疾驰的车辆和带风的少年们，我在建国门外大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你问好。 You walked in the room, I knew you were different. Just like a balloon.All the girls in here are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忍不住感叹，这也太好听了吧。但可能会显得有些傻，这么说是不是？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关于音乐，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审美和理解。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然后跟我分享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多多聆听好不好。那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依旧是来自一位英国的女歌手，父亲是一位 BBC 的新闻记者，所以你在音乐当中就能听到一个家庭对于一个人影响到底有多深刻了。他的理性与克制还有人格当中的合理都是非常迷人的所在。 Jess Ware Alon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Take the weight off my shoulders， Say I w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when we're older， Cause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I'm getting cold，So come a little closer, just come a little closer. I don't want somebody else to call my name. No, I don't want somebody else that you could just say that you're the one who's taking me home. Cause I want you on.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Show Me from Latvia。 Latvia 来自于德州，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歌手，所以在父亲的苦心栽培之下哈，五岁的他就担任了当地教堂唱诗班的独唱的角色，除了展现歌唱才艺的同时呢，还认识了后来的天后 Beyonce。1993年他与 Latvia Robson、 凯莉罗兰以及 Beyonce 共同组成了女子团 Girls Time。 1997年签入哥伦比亚唱片后正式命名为天命真女。光靠着1998年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以及有迹可循这两张专辑，便在全球缔造了破千万的销售佳绩。当然呢，在后来随着他们的团体一分为二， Latvia 和 Latoya 展开了个人的演出生涯。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出自他们在去年的5月12号发行的专辑 Back to Life 当中，仔细的感觉一下，你真的能在很多的地方都能听出和 Beyonce 非常的相似。下一首歌 Show You Lov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I just wanna show you love。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来找到我。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非常的好玩，改版之后真的很好看我觉得。然后呢，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来找到我哈，然后有更多的节目等着你来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欧美部分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Fall to My Knees，来自挪威的合成器乐队，叫做 Kid Astray。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乘客》。在我上期的节目当中的开场是一段非常喧嚣的交通声，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内心的交通声，但是是那种夜色迷离，然后终于可以畅快行驶的顺畅和畅快行驶的孤独。你能体会我说的那种顺畅又孤独的感觉吗？同样的，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坐在车的后排，然后你戴着耳机，头靠着窗户，灯光从脸上一片一片地流过，那个时间你不用负责任何事情，你只用负责发呆就够了。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不用为别人不懂而苦恼，因为关爱青年计划懂你，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人生的乘客，也是人生的旅客。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曾轶可，叫做夜车。想啊，如果我能活到100岁的话，那么今年我应该马上已经过完了生命的四分之一。我这么说总让我有一种非常匆忙的感觉，似乎在生命的四分之一的地方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成就，才不辜负了活了这么多年。我们生活的时代处处都充满了焦虑和诱惑，在网络上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每天花3小时，一个月业余收入过万，一天一本书，一年读完365本书。在这样的信息的轰炸之下，即将25岁的我感到非常的彷徨和不安。我既没有稳稳当当的月收入过万，也没有一年读365本书。生活在这样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呢？我突然想到 Woody Allen 说，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不是别人。但我想 25岁之前，其实我们都活成了别人的样子，25岁之后，我要努力地活成自己的样子，然后努力让别人活成我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周迅，这世界唯一的你。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 这次见面不抱紧你不可以。 我刚刚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最近在这人生的半年里面发现了一件事情，我曾遇到过的突如其来的人为或者是非人为的改变，似乎都带着悲伤的感觉，可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为他们，我打破了原先的这种固有的局面，在不被选择的里面，改变了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乃至更多，也就是说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去主动选择的，我都是被迫去接受，但是这种接受也让我变成了更好或者是更坏的人，有点像蝴蝶效应哈。我觉得没有谁的人生是永远清楚明白的，也总有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的时候，而在那个当下，某个人给你一个答案，无论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或者是不正确，它都至少可以让你作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去不用停留在这一题。此时我的脑海里的背景音乐响起的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每一个选择都是冒险的梦，然后有一句歌词就突然的清晰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叫做太残忍的话我直说。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直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经由朋友的推荐，我认识了一个整理师的朋友，所以那天我回家，我就认认真真的把我的卧室好好的整理了一番，权衡了一下哪些东西需要留着，哪些东西我真的不能要了。后来我就果断的丢弃他们。所以呢，在这里要真的坦白的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扔掉那些其实你不太需要的东西，除了让你的屋子变得清爽起来，整个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说实话，那天晚上我真的睡了一个好觉，我觉得可能是我心里的原因吧，但这样做的确能够让你告别繁忙，然后平心静气的去审视一下自己。在儒家文化里面有慎独一词，意味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常持清净戒，要增广自己的见闻，要修身修心。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想跟你来听林忆莲远走高飞，如果你还不想睡的话，那就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吧，接下来十点答录机准时等你答录，林忆莲远走高飞。